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很多朋友小时候都有梦想，比如说当个售票员呢、当个警察呀、当个医生啊、当个科学家呀，不知道大家的梦想后来有没有成真。有的时候啊，梦想归梦想，但是如果真的实践起来的话还是有差距的。所以说很多人的梦想一开始是这个，但是到了最后就变成了那个。今天我们的嘉宾啊，在介绍他现在的身份之前，我想问问他，你小时候的梦想是做什么？有请我们今天嘉宾盖高毅。高毅你好。 啊，你好主持人。我小时候梦想是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 嗯，后来实现了吗？ 后来没有。 那为什么没有去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呢？ 因为各种中国足球嘛，大家都知道这个实际的走的路还是挺艰难的。像初中毕业的时候，我就向家里要求，我想去足球学校啊什么的，但是家里就不同意，必须考大学，上高中考大学，所以只能根据家里的要求。 所以说你的梦想是被家里扼杀了。 也不能这么说。 再加上中国足球当时不 行。其实自己也没有这个天赋。 好，那就是上学了。 上学 之后你干过什么呢？ 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在小学的时候，我就玩过一些小把戏吧，就是抽奖啊，就在街边摆，收一毛钱抽奖，然后里面有好多那种奖品嘛，就是自己家就是弄一些小奖品，就是给别人。上了大学吧，我在天津上学，每个寒假就是我在天津那个洋货市场，就是批发基本1000多块钱的东西吧，回老家卖，基本就是春节卖嘛，就是1000多块钱，大概一个礼拜就卖完了嘛，大概能收入个2000-3000块钱。 哦，看来你不当运动员是明智的，因为你的天赋在商业这一块。 对，就特别喜欢，就是倒腾东西，特别喜欢这个。 那你应该去运作转会。但是我们也想不到啊，你会跟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挂上钩啊。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电影院看电影。自从进入春节以来啊，中国电影市场是非常的火爆，创了世界纪录哈。 嗯， 有一天单日票房啊是16个多亿， 对， 创下了一部影片单日票房的世界最高纪录。 嗯， 今天高毅的身份就是一家电影院的老板，自己开了一家电影院，他是目前米高梅国际影城的老板。小时候有没有想过要去开电影院？ 没有没有没有，从来没有 想， 从来没有过。 最近中国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不断刷新票房记录，看电影是很多人的兴趣，而开一家电影院却是很多人连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一个80后的年轻人原来一心想做足球运动员，可在工作后却两次借钱开电影院，最终梦想成真。本期职场帮帮团特别策划开电影院的人。 那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 机缘巧合就是我是12年来的北京，然后在北京就是在家央企上班，然后在北京的丰台嘛，丰台石景山的那边，然后我和我女朋友吧， 当时去看电影，就是特别不方便，就那边那时候电影院还挺少的，在 石景山那边的电影院， 丰台石景山啊挺少的，啊，只有一两家的选择，真是挺远的嘛。后来我们就在某一个电影院就看到一个这个宣传资料，加盟电影院的宣传资料，就是我就打电话咨询了一下，咨询一下感觉还可以吧。其实我觉得但是我们去了一个很小的电影院看电影，但是大电影院离我们比较远，就离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很小的，然后我们就想，哎呀，这么小一个电影院，而且挺偏的位置，都这么多人是吧，然后我们就尝试一下，看看自己能不能搞一家。 哇， 当时12年13年，当时就是尝试了解一下，但是那个当时需要的，我刚来北京需要的那个资本还是要挺多的，当时没有这个。 你这个有点像什么呢？有个人看到了一个包很好，那买下来吧，结果买下的是那个厂。 对， 就很多人不敢做这样的梦啊。 对对对， 就说电影院是我一个小老百姓能开的吗？那么大的地方，那么多的人去看，是不是还有那么多的电影要去放，很多人会觉得开电影院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事儿，或者是有很高的门槛的事儿。首先刚才你说需要资金， 对， 当时需要多少钱？ 当时在12年，当时我们找了个1000多平方的场地，年租金还可以，100万吧。1000多平在北京来说已经很便宜了，需要投资的固定资本的话大概也得400-500万吧。 看来这事儿是当真了。 当真了，然后我没钱呀，我就去筹钱嘛， 不是 去融资。 真是因为我看电影不方便，所以我干脆开一家电影院，我去借钱吗？ 对啊。 还是因为找到里面有些商机呢？ 对，首先这就是一个商机，我看电影院，像我这种年轻人但是没有地方可以看，这就是一个商机嘛。 那这样的年轻人多吗？ 应该还行吧，我觉得现在是吧，大家都有一个创业梦嘛。 当时没有做过严格的这个消费者调研吗？ 没有做过严格的，但是就直觉嘛。我的想法也是，就是觉得开个电影院特别难，什么什么。后来就自己了解研究嘛。看了一下。 是啊，那你说才来北京没几年，工作没几年， 对， 一下子要上百万的资金，这确实难。还是从你原来上大学做生意的那个老本里面出吗？ 没有没有，当时我基本上没啥钱。顶多也就10几万块钱吧，手头。然后你看一个几百万的项目就当时我就找，就各种找同学找朋友，当时是融到了200万，就是大概都同意干这么个事儿，但是到最后还是不行，200万肯定还是不够。当时你看交房租的话，交押金的话大概就是50-60万出去了，200万肯定是不够。 先不说后面的钱怎么融到，单说你能融到200万，在当时就很不容易了 啊， 因为你也没工作多少年， 对， 人家会问你拿什么担保，是不是？ 对，但是 你跟我说说这个过程怎么融这200万？ 但是那个电影院没开起来，那是13年的时候啊，就没融起来，那就算了呗。但是我自己的钱是，全部扔在那个押金那个房租里面了。我说我给了他5万块钱，我说这个场地先给我留下，我说。后来就融资了，但是没融完，然后那个场地那钱也不退我了。 这次以失败告终。 对对对，2013年没开起来。 最近中国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不断刷新票房记录，看电影是很多人的兴趣，而开一家电影院却是很多人连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一个80后的年轻人原来一心想做足球运动员，可在工作后却2次借钱开电影院，最终梦想成真。本期职场帮帮团特别策划开电影院的人。 现在这家是2016年，2016年开起来。 那家没开起来给你的教训是什么呢？ 就是教训还是时机不太成熟嘛。 是没有融到钱的时机吗？ 也是算是吧。 那这家当时又借了多少钱？ 当时上班也好几年了，也有点积蓄了，就是自己也是拿了也没多少钱，基本上也是融的吧。 融了多少？ 融了500万吧。 好，其实很多人就是缺钱，不知道怎么融钱。 对， 先不说你这个电影院怎么运营的，单说这500万你是怎么借到的，能告诉我们方法吗？ 其实你上班这么多年是吧，经常跟朋友一起吃饭喝酒，其实大家都有一些想法。比如说有的人我想开个饭店火锅店啦什么啦，基本上我认识的大部分都是想开饭店，比较省事儿，简单粗暴那种， 想得很简单。 对对对，当时我就想，当时我这开电影院的想法已经过去了 完全没有这种想法，就好好上班是吧？ 实际上当时第一次想开电影院是一个创业的冲动。 对对对对对，当时我就没有这种想法，当时就朋友喝酒说啊怎么怎么怎么，他们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哎我就说哎，我就把他们就是那几个朋友嘛叫过来，我说我有个想法，你们听一听，就是我把这个电影院开电影院的想法跟他们说，然后他们都特别感兴趣。 你是怎么跟他们说的？ 就是开电影院好玩啊，首先第一方面嘛，比那个开饭店强吧，高大上吧， 就符合 对啊， 你这个 年龄 的心态 啊，对吧？好玩，然后又不用那么累，那么累啊。 但这个是真的真金白银，不能自娱自乐呀。 对啊，但是后面的收益我也跟他们讲清楚啊。 你跟我算算，比如说我就是想要入股的人， 比如说当时那两个最初的两个股东。有一个是他们家里应该条件都挺好，有一个是特别想开饭店，还有一个人家是我那个朋友比较有才，另一个他出过书，写过书，赚了一笔版权费吧之类的，对拍电影啊电影行业就有兴趣。然后想开饭店那个朋友他是学唱歌的，反正都跟这边沾点边嘛，然后就坐下来聊天，就是说哎我咱们开这个电影院，根据周边市场嘛，我们那会儿在丰台那边有五棵松电影院，耀莱，还有一个小电影院，有两三个嘛。我就跟他拿了一下，就是2015年的电影票房数据。五棵松那个耀莱厉害了，是全国第一家能年票房突破1亿的电影院啊！我觉得这个市场是很大的。 就是说你在那周围要开，周围有一家已经这么高了，证明这附近的消费力还是不错的。 对，我就。当时我们计划在丰，因为离丰台近嘛，在丰台，但是那边电影院少，就是我们就在当时在那边找场地，大概就是这个收益回啊3到5年，这个基本的回本之类的。 你当时预计是3到5年能回本？ 对对对， 现在你电影院开了几年了？ 我就 开了 刚1年， 快 16年开始建，然后2017年1月份开业的吧，到现在就是一年多一点吧。 你觉得按照目前的速度，几年能回本？ 3年之内吧， 跟你当年的预想一样。 对对对， 那这个融钱花了多长时间就达成意向了？ 融钱，刚才跟他们俩，就是跟他们俩刚才最初的两个股东，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就已经是最早他们已经同意了，因为他们手头也有钱，想干点啥，他们两个是最简单，但是他俩没有那么多钱，还不够。他们两个人最我们的启动资金就是他们俩加我的一点积蓄， 多少钱？ 三个人。200多吧， 所以后面还缺好几百万呢， 对对对， 缺更多的钱， 对对对， 那怎么融呢？ 想办法呗，包括装修那一块儿也需要很大钱啊，大资本。然后那个我就找到当时给我装修，就是我们北京房子嘛，家里就是买的房子，就是找到那个师傅，因为找正规的公司。那肯定， 你跟师傅说，师傅，咱装修费别掏了，给你点股份，行不行？ 那肯定不可能。就是我就商量嘛，当时人家那个电影院的设计肯定是特别专业啊，像他那种就是工装啊，就家装那种师傅肯定是搞不了啊。就是让他就介绍嘛，毕竟认识嘛，他也知道我们的为人都挺老实的那种，我就介绍了一个靠谱的地儿，那个装修团队那个死里白些求呗，喝酒吃饭，我说这个咱这个费用能不能分期付，就是类似这种的，包括电影院的放映设备啦音响啦，基本上都是分期付。其实500万根本下不来，其实我们当时只收了500万，比如这个电影院怎么也得要800万之类的，当时好多就是为了分期啊慢慢付。 也就是说其实你在开电影院，开第二家，有第二次开电影院想法的时候，想的还是偏于乐观了，在当时来。 对对对，还是偏于乐观了。 所以这一路走来，先不说运营，就是资金这块也是蛮惊险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就真的是愁死了当时。当时因为我们为什么当时要开呢？因为计划在丰台开，丰台就没不需要那么多。但是现在我们是开到那个长阳区了嘛。朝阳区这边房租了各个压力都比较大，所以说比当时我们三个就是预计的要多一点。但是还好有惊无险的开起来了。 有没有出现这样的过程，就是说缺钱了，然后那边呢又交了押金了，交了这定金了，如果再不借上钱来的话，这个事儿可能就黄。 对啊，是啊， 有过吗？ 有啊， 你跟我们说说吧。 就是那个音响嘛，就打个音响的例子嘛，就是音响就都装修好了，音响都挂上了，尾款比如说要20多万嘛，那我们当时都没钱了，这个没钱了怎么办啊？人家音响都给你调试好了，然后 你就相当于 我们就可以放电影了。但是音响，但是人家给你调好以后，我们说哎，先拖拖吧，先拖拖他们的款，对吧？等那个我们等开了业，等卖点票，这有点那个流资金那个回收了再给他。结果人家那个音响，音响师过来，好像有密码嘛，人家把那个所有音响都锁了，我们都放不出来。你不交钱， 你不逗我玩吗？ 你不交尾款，你的音响就是虽然给你也装好了，但是你放不出来，没有我的这个指令你放不出来。 哎呀，他有你的这个，拿出了你的要害 啊！对啊，人家有人家的招儿，所以说当时我想的挺乐观的，但是我想就是啊，慢慢付呗，反正东西在这儿呢，跟他谈谈。但是人家那方面不行，啊，必须把尾款付了，然后再给你把音响解锁了。 那这20万怎么办？ 就只能再找呗。找各种朋友借呗，贷款， 好找吗？ 不好找， 还能贷得到吗？那个时候我想已经借了一圈人了。 对啊，当时就只能找这种自己的最亲的人了嘛，找哥哥妹妹之类的。他们手上有点，我说一人再借点吧，包括我个人就把房子全抵押，房子抵押，然后我个人当时不是在上班嘛，个人也贷了，就是拿着工资嘛。就基本上能借的能贷款的全都那个，包括我的女朋友当时也是。 女朋友这个时候还跟着你一起干。 对，当时她把的手头钱还要把自己的工资，一个人能贷个几十万嘛，全都贷出去了。当时真的要是开不起来的话，真的就是哎一无所有了当时。 我听你讲好像还蛮轻松的一个过程，实际上大家 实际 琢磨琢磨是个很艰难的过程。 对对对，真的是当时想起来，但是我这个人就比较爱笑，比较乐观之类的。我说大不了就是吧，一无所有呗，从头再来呗。 从头再来还意味着你背负了几百万的债务。 对啊，当时我是这么想的，因为我当时我的设备还有一些东西，他已经过来了。如果是真的是不行的话，我把这些东西一变卖，首先把人家的股东的那些我借的钱先还上，能还多少还多少，也不至于什么都还不上，这么想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跟你的女朋友谈过吗？如果或者她有没有表示过这样的担心？如果真的这事黄了，你们俩怎么办？ 回老家呗。 所以感情还比较稳定，是吧？ 还行。 他有没有给过你这方面的一些言语上的鼓励或者是安慰？ 有吧，他说年轻人就该闯一闯嘛，对吧？ 怎么像妈说的话？年轻人就该闯一闯。所以你是有很多的支持。 对对对，女朋友当时挺支持的。但是家里不支持，家里不知道，因为第一次的事儿，第一次不是2013年那会儿嘛，家里当时想筹钱，不是想问家里是吧？家里说不行，绝对不行，就你好好上班，对吧？你工作也挺好，在一个央企嘛，挺稳定，然后你就上班就完了。然后这次就没跟家里说，家里都不知道。 为什么不跟家里说呢？家里还能借点钱给你。 对啊，家里不支持啊，家里说给你老打退堂鼓之类的。 他们的工作就在你身边，他们的努力不在你眼前。职场帮帮团带你走进365行的世界。 你看我们今天节目花了这么多时间在说开电影院之前的事儿，其实好像大家一开始认为开电影院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是吧？是一个很有情怀的事情。那如果听完刚才高毅说的这些过程，大家还会觉得开电影院是一件很好玩的事儿吗？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门槛吧。这开电影院除了要有钱之外，大家会想到的是不是要很多资质啊需要办很多的执照啊等等。你当时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这个？ 这方面是大概都了解了。既然要开嘛，既然就要从头到尾了解一下。这个证件是需要蛮多的。你最基本的，你包括开任何门店嘛，都要需要什么营业执照啊，消防证，然后还有那个卫生许可证啦之类的。然后电影院的特别需要一个放映许可证。这个是需要文化局去审批的。反正这个证也都挺，什么特别是消防，这都挺难拿的这些证。 这个有没有影响到你开电影院的进度？ 有，这个确实有。 包括很多电影院都是因为好多证件下不来，就拖了个一年半年的都有。 那你这块呢？ 像我这儿还行，总体进度在范围之内。 看电影之前都要看一个消防逃生的这个公益广告，是吧？ 对。 所以其实电影院一旦发生消防事件的话， 是挺严重的， 非常大的一个灾难， 对， 灾害。 好多电影院就是为了消防这逃生通道不够啊，或者是宽度不够啊之类的，或者是逃生的门那种不太够，就是他们就。 那按道理说，电影院是会有专人、专业的团队去设计的， 对啊， 为什么还不够呢？ 但是有的专业团队不一定是专业的 啊。 所谓的专业 过程当中，怎么避免走进这些坑？ 对啊，我们其实当时也有一些那个消防也是有一些问题，但是就为了专业人士吧，就是我们就是去，直接就去消防支队去咨询就我们这样行不行？我们这样行不行？就是、 哦，你直接去消防支队问了？ 对啊，我们就拿着图就去问嘛。 嗯，他们怎么说？ 对他们说啊，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其实也是改了好几版，改了好几版，根据人家消防支队的那个要求嘛，去施工。 哦，那你没有再去找专业的团队，而是直接找到人家？ 没有，也是专业的团队，他设计出来肯定有多多少少的问题，但是肯定是我如果我们拿专业团队的设计。到了过消防的时候肯定不一定能过去，所以说我们为了保险嘛，就拿他们的图去消防局消防支队再去咨询一下。 这就比你自己装修好灯他们来检查。 对 这个要少走些弯路。 因为我就听说过，因为我不知道消防这么难，当时我就听说嘛，因为我2013年的关注这个电影院嘛，因为我当时老家有个电影院，他就是老关关停停的。因为老家有朋友嘛，我说这个电影院怎么回事啊？他们说消防过不了，所以说，就是很多年前我就对这个消防特别的， 就很敏感这个。 很敏感，所以说必须就是我搞的时候，我必须要把消防这个绝对要把好关，所以说就当时特别搞得特别严谨嘛。 所以你看，我们还没有谈到影片呢，还没有谈到《战狼》《红海行动》厉害了我的国，单就刚才所说的这两点，就能够让你这电影院开不起来或开了关了。 对， 是吧？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哈这个电影院的经营了啊。高毅啊，刚从老家回来。一般这个点我们都上班好多天了啊。 对， 你为什么刚从老家回来？过年过这么久？ 因为过年电影院也正常营业，当时好多员工、同事都回老家过年了，包括有刚结婚的呀，人家就必须回去的，所以说电影院的员工就特别紧缺，所以作为这个领导就必须自亲自留下来 啊， 这个在加班加点上班，就是我初七初八才回老家，一直干到， 所以你是错峰啊？ 对，我错峰休息。 那过年期间这个电影票房怎么样？ 票房挺好的， 就是你们那个票房也能够，跟整个的票房同步，就大家好，你那也好， 对，这是全国这个春节档期是。您刚才也说了嘛，这是全世界的一个记录嘛，破了，好像二月份超过100亿了吧，一整个月， 数钱数的手抽筋儿吗？ 还行吧。 这是你当时开电影院的时候预想到的吗？就终于有一天中国电影市场会迎来爆发。 对，当时我们在我朋友谈的时候，这个文化产业啊，我觉得越是在不管在经济好和经济坏的时候，它都是一个人们都需要的东西。特别是经济好的时候就不说了，大家有更多的追求。如果经济不好的时候，低迷的时候，大家对这个文化的需求我觉得更强烈。所以说搞电影这个方向我觉得是没有错的。 听众朋友，现在大家听到的音乐是经典电影《天堂电影院》的配乐。广告之后呢，我们和高毅来聊一聊运营电影院的压力。稍后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啊，他只身一人借钱几百万开了一家电影院， 有请北京米高梅国际影城的负责人盖高义。 高义你好。 啊，你好主持人。 上半段我们谈到了这个春节期间这个票房非常的火爆，初期之后回家了，在你们老家、老家是哪里啊？ 老家山西的啊，山西长治。 你们那个当地电影市场怎么样？ 春节期间大部分都返乡了嘛，那个再加上那个春节这几部电影，就是春节档的都是基本都是质量都比较高，基本上是一票难求吧，在老家那边。 跟火车票比呢？ 差不多，我觉得，基本上初一到初五这几天真的是，平时票也就20-30块钱吧，一张票，但是那几天的话，大概100一张都买不到。 北京呢？你现在的影院呢？最火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最火的时候，因为北京大家知道，过年这几天变成空城了嘛，大家都返乡回家，然后北京也有好多出去玩的，不在北京过年的挺多的，但是总体还可以，像没有老家那么火爆，但是总体来说，这个票房还是挺好的， 你那个电影院人多的时候，你有压力吧？ 有啊，每场都是，比如说满的吧，你不各种压力了。服务啦，各种经营压力也挺大的。 人少的时候呢？ 人少的时候，经常碰到没人看的时候。 有出现过一部电影一个人没有吗？ 有啊，一个人没有的时候还挺好，我们觉得。如果有一两个人的时候，那就是纯亏钱。 我这么理解，没有人的时候你可以不放了。 对对对。 如果一个人就跟那飞机似的，必须得飞。 对。经常早场了，就是那种早场，特别上午的时候，经常就一个人、两个人看。但是必须得放呀， 但是这一个放的对发动机电费啦、机器的损耗啦，那两个小时。 你这个成本是包括什么呢？ 啊，你我只是说这个发动机的耗损和电费之类的，没有包括人工之类的。 场地、场租的。 对啊，对啊，那些算起来那就大了去了。 那大概有多少？ 这个一天的话，一万块钱吧，一天的。 现在你那有几个厅？ 六个厅。 六个厅。平均一天放多少次呢？就六个厅加起来。 六个厅，有的厅可以放到七场。七到八场，当然每天平均下来就是总共的话45到50场， 以50场为例的话，一天10000的成本， 一场的成本是200块钱。 对， 那应该有一个基本的上座率才能够保证这个电影院 维持 不亏损的状态。 嗯，大概就是15%左右吧，如果能上座率， 上座率在15% 左右。总体来说， 也就是说有100个座位，有15个人去了，这个电影你们就不亏。 对，15到20吧，差不多这样。 一部电影的票价现在平均是， 像我那边大概40左右吧， 40、37、8， 啊， 就以40为例。但是你们还有一个分账的成本，就是这张电影票，不能自己都赚了， 对， 你还要给这个电影公司发行什么的， 对对对，发行方、制片方，院线方。 以40块钱一张电影票为例，你们到手有多少？ 我们到手一半吧， 实际到手的利润只是20块钱。 对对， 刚才说了啊，这个200块钱是成本。 200块钱成本，就是我们如果能卖到一场能卖到400块钱，就是我们就可以保本了。 换句话说， 就是10个人 要有10个人， 对，每场10个人 就保本。 对， 哎呀，这么一算的话，大家觉得开电影院难不难啊？那么大一个场厅是吧？去10个人他就保本了， 对， 去11个人他就有的赚了。 对呀， 那事实上呢？ 事实上的话，经常是早场那个工作日的那个白天，经常是一场只有4、5个人，或者是没有人，1、2个人都有。 像现在这种场场爆满或者是基本上坐满的情况，在你开电影院的这一年当中出现过机会？ 出现过，分档期。如果暑假的话，比如说战狼那个档期的话，如果有一部特别好的片子，那真的会场场爆满。 那这看起来好像你们的生意都是受到 对 影片的影响、 对很大的影响。 哎，据我了解，电影院的收入除了电影票之外啊，小零食比如说爆米花、饮料，这些利润是非常高的，有的时候啊甚至还超过电影票呢。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是经营上面需要考虑的呢？ 对啊，那我们只能做好我们的本分了，就比如我们的音响，我们的放映机画面，还有我们的座椅的舒适度，都得达到一个特别好的要求，才能对观众能吸引他下次来观影嘛。毕竟现在电影院这么多，是吧？人家选择哪家，肯定要选是那个舒适度、感官度，什么最好的音响啦、画面，要求都特别高。我这边唯一就是感到满足的就是观众出来以后夸我们家音箱，哎，这个放映效果特别好，音响好。 你会作为一个普通的观众坐在观众席？ 我会，真的是，我不瞒您说啊，有几次我在我们厅里看电影，真的是特别感动。他出来就说嘛，在前台说，说你们家音响是听到我最好的一家，目前啊，就有这种反馈。 还有什么负面的意见吗？ 负面的也有啊，负面的比如说厅小啊，我们那儿厅都普遍比较小，每个厅大概都80到100人的座位。没有特别大的厅，所以说这个就，如果追求那种大画面的那种，那种观众就满足不了那种。 这个和你当时的定位是有关系的吗？ 对，如果你要做一个剧目厅的话，那几百万根本下不来。 你刚才说的是开了6个厅， 对， 那为什么不开成3个厅，开成5个厅？ 当时这个又说来话长了，当时那个给我设计的一个公司，他给我设计了4个厅，4个厅的话。太少了，我北京就是租房怎么压力这么大，4个厅的话，首先第一点你排场次就排的少，你一个厅排7场，4期才28场，当时我的要求最低也要5个厅嘛，能排30多场。比如说遇到一些好电影，春节这些档期你有4、5部都比较好的电影，对吧？你只有4个厅的话，你排都排不开，你必须舍弃有些好电影，你这不是商机你就没了吗？ 其实说到这个设计多少个厅，然后这个影片怎么排， 对， 排多少场次， 嗯， 这是这个行业特别专业的问题。 对对对， 你原来干的 工作跟这个完全不一样。 对对对。 那你没有高人给你指点，还是说完全你靠自己摸索学习？ 当时自己也会去看电影啊。当时基本上，其实年轻人都爱看电影。我们都，比如说这周每周都会上新片儿，比如说一周我们都会看个两到三场，但是有的电影院他就，比如说我们想看的那个时间他就没有，或者我们想看的场次他就没有。所以说这些平时都是积累下来的吧，就是你必须有足够好的时间，足够多的听，才能拍到这些影片，才能吸引观众去看， 所以你是通过自己看电影的方式来？ 对对对，我说四个厅绝对不行，当时他说他设计不了，他说最多给我设五个厅，然后我说我要六个厅，到最后，后来最后那版图纸是我就是自己嘛亲自改的，就是大图是我动向图我改的，然后他们那边再给我细化，其实我们这个六个厅是这么来的。 最近中国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不断刷新票房记录，看电影是很多人的兴趣，而开一家电影院却是很多人连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一个80后的年轻人原来一心想做足球运动员，可在工作后却两次借钱开电影院，最终梦想成真。本期职场帮帮团特别策划开电影院的人。 在你们运营电影院的时候，有没有走过一些弯路啊？ 弯路的话，确实啊，像自己刚开电影院，其实我们当时找了一个那个店长，就是专业的一个店长。说实话， 他是从别的电影院出来的。 对对对，当时朋友介绍说这位店长就是从事有好几年了，特别专业。 相当于你请了一个职业经理人。 对，职业经理人，但是请过来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儿。 什么样的表现？ 他可能还是接触的老一套吧，现在电影院早就更新换代了，以前是胶片放映机，灯泡的，后来发展到灯泡那个氙灯放映机，现在已经发展到激光放映机了，像这些东西他们都没接触过。 那你在招他的时候只是听了朋友的介绍，你并不了解。 对对对，我并不了解他这些。 那面试的时候你没有问到这些？ 我们这面试其实朋友介绍嘛，我们都挺相信的朋友的嘛，也不是相信吧，就是他说其实朋友也是大概了解一下，结果他干了这么多年了，应该什么都懂，结果一来结果就是放映机啦和操作系统啦和包括一些运营管理啊，其实都一般般。 那后来怎么办？怎么临时找人呢？ 所以说我就是自己上了呀。所以说 你去放电影？ 我不是放电影，这个是次要，因为培训一下都会放。就是一些管理啊经营之类的。包括一些规定的目标啊，如果比如当时我们这个打个比方吧，我们这个电影院一年要卖到1000万的票房才能不亏本，这个店长过来他说只能做到，他说第一个季度好像是100万都不敢保证嘛。我说这一年下来能够做500万就不错了呀，我说这不是亏死了吗？所以说就感觉就差距比较大，当时他就离职了嘛。后来就自己上了， 自己摸索。 对 啊。那你跟我们说说这个运营电影院有什么样的门道，你摸索出来哪些心得？ 首先电影院最大的最关键的就是排片嘛。根据不同的地段，不同的当时周边的一个消费的习惯去排片。比如说我们那个地方排那个儿童片就没人看，就当时周围那个儿童比较少，小孩比较少。如果排那种爱情片，就是上座率挺高。年轻人比较多，说明年轻人比较多，所以说我们就着重排这个文艺片爱情片。 还有什么？除了根据消费者的喜好排片之外，还有什么讲究？ 还有就是场次，再一个就是根据时间排时间段，比如9点半和10点半，就完全就上午的9点半和10点半，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 上午的9点半和10点半， 对，你要 相差只有1个小时。 对啊，但是这个差别大了。10点半就周边的一些人群嘛，其实上午看电影的基本上都是周边的一些居民，不上班的就是退休的一些人，是吧？他们如果9点半看过来看，看完11点半，一般电影2个小时，看完11点半，不耽误他们买菜回家做饭。如果你10点半的放的话，12点半完事儿，咱们什么都做不了。 所以说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 就是你在排片过程当中实操出来的经验吗？ 对对对，但是也有观众反映这个事儿，说十点半有点太晚了，或者是十一点半有点晚，所以说我们干脆现在把时间都提到九点半。 效果呢？ 效果挺好啊，最起码那些叔叔阿姨，结果早场过来啊，都不耽误他们那个嘛。 现在看电影不乏老年人是吧？ 分，我们老年人都是半价嘛。也分，但是老年人现在是观影的越来越多了。去年出了一个《芳华》，12月份，基本上都是那种年龄比较大的人看。 你有没有针对这个消费者年龄的不同做一些设计？ 年龄的不同， 在排片上面，在这个选择影片上面， 对对对，像这种就是老年人看电影，基本就放到上午。年轻人的话就放到晚上下班以后，六点以后，甚至是凌晨的12点、12点半、1点，有时候都会放。 那现在听你应该来说，对于电影院的运营还是比较有心得了。那还需要店长吗？ 现在我们培养了一两个人选 就是从原有的员工当中， 对对对对，员工慢慢培养起来了。 那么在电影院的这个人员的管理上面，最重要的是哪个环节？ 我觉得还是心态吧，一个员工一个态度吧。 你原来管过这么多人吗？或者说带过这么多人吗？ 原来没有。 现在总共有多少人？ 原来20人左右吧。 那你， 我觉得作为一个领导，首先把自己的态度得拿出来。其实我挺不喜欢那种拿架子的那些人，比如说一些看见地下有个爆米花我就去捡起来或者是看见什么地方我就去弄一下。但是有些人就是说，哎，你怎么干这些脏活累活是吧？我觉得大家都在一起工作嘛，当然都是年轻人，没必要分得那么细，所以说这些，其实我跟我们员工的这些员工都是朋友，经常在一起吃饭喝酒， 还喝酒， 对啊， 所以你们的这种关系是， 对，就是朋友吧，就朋友关系，就不是上下级关系， 那如果朋友违反了你们公司的制度原则呢？ 那该罚该罚呀，我们都有制度啊。 罚过吗？ 罚过呀。 比如说 你迟到了，那肯定要罚款呀。上班你临时你脱岗，比如说我们脱岗半个小时，或者是就记你旷工嘛。 都处罚过 一天，处罚过。这个东西大家其实大家这个都，只要你有事儿说事儿，比如有事儿请个假了什么都好说。但是如果你上班时间是违反了规定，比如说在打游戏啊，在干嘛呀，那肯定是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 那这种事情在处罚之后有好转吗？ 有，就是所以说就得开会嘛，开会，经常开会督促一下大家。 你有没有涉及过在你不在的情况下，或者是你去干别的情况下，这家电影院依然能够良好的运行？ 对啊，现在就是这半年我基本上不在电影院，就是有经理有值班店长，就他们在带着。总体来说还挺好的。 在电影院发展的过程当中，你没有遇到一些意外的事件？ 意外的事故反正挺多的吧。哪方面吧，就是我们自己的方面和顾客的方面都有。自己的方面，那就是本身的方面，电影院那个放映机突然咔一下。 每个看过电影的人可能多少会碰到过一两次是吧？ 这个就人少的时候还好，比如说你一个厅十几个人好处理。万一就一个厅80多个人，那就有一次我们就遇到有个厅就是基本上满场了，就80多人，突然一下那个画面就黑屏了，放映机就怎么也放不出来，顾客说退票退票，都在喊。当时就是遇到过这么一次。 那当时怎么解决的？ 当时就是肯定每张票都退啊， 还是没放出来。 对啊，还是没放出来，就特别混乱。当时就是几十个人一起要求啊，然后有各种言语的不好听嘛，就是那种。包括有些辱骂了什么，说啊怎么好不容易，其实我们都理解，顾客大老远跑过来看电影，看到这个确实挺不高兴的。 你们怎么来避免这个问题？ 避免刚开业半年的时候发生过2-3回。但是后来半年我们就是经过一些积累嘛，经验的，就是每天都检查机器，每天就是早班上班之前就是测试机器，这个故障率发生就比较低了。就每天都巡检，相当于，然后一天一小检，然后一月一大检， 这相当于你们的安全生产。 对对对，对，以前因为没太注意，因为现在这个放映机，大家刚开始都没太注意，可能是打开放就可以了，跟电脑一样打开放就可以了。其实有它比较精密的一个东西，嗯，还是需要平常的一个保养。 最近中国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不断刷新票房记录，看电影是很多人的兴趣，而开一家电影院却是很多人连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一个80后的年轻人原来一心想做足球运动员，可在工作后却两次借钱开电影院，最终梦想成真。本期职场帮帮团特别策划开电影院的人。 现在依然还是在这个积蓄当中，开了一年多了，目前还没有回本，是吧？但是我听你的言谈表现出来的信心还是满满的。 对对对， 这是开一家电影院。 嗯， 有没有在未来还计划接着开，或者是我发现你的融资能力还挺强的，有没有考虑过进行更多的那种资本方面的运作？ 对啊，这后半年我不是不在电影院嘛，其实就在跑项目。到目前呢，我这边是签了两家，第三家在谈着呢，就是今年我们会在成都再开一家，啊，合同已经签了。 为什么要跑到成都去啊？ 因为我们有一个朋友是在成都的，在成都上班，所以说他推荐了一个场地，然后我去看了一下，特别好。然后包括在天津也有两个项目。 估计很多朋友听到我们这期节目都会问，还缺钱吗？ 缺。现在我就是想办法再融资。 其实你的创业时间并不长。 嗯，对。 如果要总结一下的话，你觉得影响一个项目成功或失败有哪些重要的因素？ 首先，你创业，不管你创什么业，我觉得你要干的这个事儿，你必须要从头到尾了解这个事儿，这是一个最基础的。比如有些人开电影院，是吧？你连放映机啊，什么什么，需要办什么证照，啥都不懂，包括一些平常的一些排片啊、经营方面，你是要啥都不懂，那肯定开不下来。 嗯， 即使你开下来，你管理到时候也跟不上。所以说当时我就是创业的时候，可能也在电影院，虽然没实习过，但是我每看电影我都会去看他，观察他电影院的每一个角落，包括前台放映机，观察一些东西，从到尾得了解这个事儿，然后下来那就是资金了吧。 第一是了解，深入了解，第二个就是资金。 对， 嗯 嗯，资金最起码有最基本的一个起始资金嘛。 第三个我认为是胆魄。 嗯，胆魄确实也有人说，嗯，一般人就是不敢把什么什么房子什么全都抵押出去，是吧，干这个事儿。 嗯，有没有考虑过如果这个电影院开到了两家三家，今后你还要怎么发展？有没有考虑过就是近期目标和长期目标，你有没有考虑过？ 嗯，长期目标就是我们有个朋友，他们也是想拍一些电影，投资一些，就是自己因为开电影院，其实说实话也是我们几个朋友的一个共同的爱好。 嗯， 比如说能融到钱，他们也是喜欢这个行业，所以说他们愿意投这个钱，就包括以后的一些方向了。其实我也挺喜欢，比如说把一些好的事儿，哎，拍一个电影，是吧？把这个在这个电影历史长河中留下自己的一些印记也挺好的。 嗯，其实电影本身就是一个实现梦想的艺术，把很好的想法变成了画面，变成了声音。也衷心的希望您啊，祝福您啊，在开电影院这件事情上能够越走越远，梦想成真。 好，谢谢 听众朋友，我们向每一个有梦想的人致敬，也向更多把梦想变成现实的朋友致敬。不管你的梦想是人生当中的第几个梦想，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职场帮帮团。接下来是北广歌舞，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3， 明天见。 如果骄傲没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变